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動曼城進攻足球的歐洲足球時段。咁啊，呢一次入邊咧，因為德甲咧仍然都係處於一個叫做冬季休息時間啦。 係。 咁啊，仍然得西甲同埋乙甲啫，但係個戰況亦都非常之激烈嘅。咁我先講講呢個西班牙聯賽啦。咁啊，就斯丹首上任第一場波咧，就對住拉科魯尼亞， 旗開得勝， 旗開得勝5-0啦。咁啊，所有擁趸都開心啦。皇馬最中意睇呢啲咁嘅足球噶啦，基本上。咁佢點樣贏呢五球波咧？咁啊，大家去睇一睇片先啦。喺呢場波入邊咧，就皇家馬德里先一個角球啦，卡奧斯將個波斬出嚟，咁啊就沙治亞莫斯一抽入去，就俾賓斯麥改變方向。咁啊，阿芬點樣睇呢一球波啊？ 唔係呢球波好典型嘅。即係個球攻勢啦，咁當然啦，你會見到拉波魯尼亞咁多個球員都忽略咗即係十二碼點嗰啲位置，咁當然啦，拉莫斯想射嘅呢個波佢唔係交嘅，佢想射。 其實喺個情況就係、是、我覺得有少少運氣啦，根本上 分線買一個後爭， 唔係根本上拉莫斯呢個波咧，喺拉科魯尼亞個角度嚟睇咧，佢冇辦法射得到，所以佢掉以輕心咯個波。因為個情況個波喺人後，所以拉莫斯都踢 Q 噶，就係一踢 Q 就變咗落咗賓斯麥，佢話佢啊順腳一個右腳掟入去，呢個波啊靚啊，呢個波啊， 係啦，啊一傳中傳中波， 佢一路自己推入， 卡華即斬出嚟就俾巴利頂入第2-0， 巴利仲要將身拉後出去頂翻落去， 係 呢個波就靚啦，呢個波。 係啦， 出到落個位空位嚟嘅。 佢嘅騰空時間都好非常非常之好，基本上係。 咁相信啫，如果呢個係可能第二個未必頂到。 咁啊，跟住落嚟咧就係斯洛拿度喺右手邊進攻咧，就將個波傳咗出嚟，由巴里射入3-0。 係啦。 咁我哋睇一睇個慢鏡啦，基本上係。咁啊，一交交過嚟右手邊啦，斯洛拿度一傳出嚟，巴里一攝前用左腳劃分。 嗱，呢球波咪不當然。阿巴利不嬲都係左腳，但係呢個步咧，佢都好乖巧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如果正路，即係我哋講應該正路咧，搭前。 其實好簡單啦，就正正因為老實講句真話，龍門都係中咗招嘅。佢睇到巴里嗰個勢衝去咁前嘅時候，基本上同埋佢係左腳球員，佢感覺到佢起唔到腳嘅，起唔到腳嘅，咁變咗佢冇移到咁多啊。即係同埋正常嚟講，好多人都係咁樣出嘅時候，都會唔會用左腳噶啦，一定會順腳一個射身揾右腳竇去遠處，半射半加半傳咁樣 嘅。係咁啊！嗱，而家第四球咧就係庫斯一個波斬出嚟啦，就巴里亦都飛又係騰空一頂入網啦，基本上係。咁啊，已經贏皇家馬德里90分鐘已經其實已經贏到4-0，但係一啲都冇放鬆手腳啊！基本上喺保時嘅階段入邊嚟講咧，詹姆斯洛迪古斯再交個俾斯洛納呢個波再攞，然後再俾賓斯曼埋齋5-0。咁啊，李 Sir 點樣睇呢球波啊？ 李 Sir 又話呢球波啊，呢球波就阿斯朗揸嘢咪入到咯。如果斯朗好幫未必入喎，佢上到腳好嘅，可能俾個後衞。刪到佢去射嘅時候，就佢渣嘅。你睇一吸跌咗喺地下，就係因為一跌，賓斯馬就有個位俾佢射到啦。如果唔係，佢就咁甩咗個波向後咧，可能賓斯馬一射埋都刪到。 係啊，係啦，嗱咁啊，睇到斯朗一攞嗰下咧，一吸就自己，其實佢自己線低埋喺度，由賓斯馬一射保中，就5-0。咁啊，亦都係斯丹咧，肯上任第一場波入邊咧，就一個好好嘅開局啦。所有擁趸都係咁樣期望呢一個咁嘅開局啫。其實 所以永遠都係講運數，對住一個對手係比自己似一啲嘅。咁啊，有個心態打啦。 因為你 同埋我都講過，而家皇馬比賽佢唔理嘅，你邊隊噶？佢有贏入得幾多就入嘅，佢唔會收手噶。因為佢要跑尾段，我同你鬥嗰條直路，我搏後面，我搏翻你嗰啲牆嘅時候咧，我同坤鬥數啦咁樣，所以即係下一線啲嗰啲球隊對住皇馬係好悲慘嘅。 因為而家譬如話，好似而家好多叫做揀，即係叫做簡稱嘅組合啦，譬如話好似巴塞隆拿咁樣咧，就是、MSM 啦，咁啊而家就講啦 BBC 啦，咁啊將講到咧，我都要 search 一下先知道會點樣。 咁啊嗱，咁啊 BBC 本身咧呢場波嚟講咧，就三個球員最C 朗係冇波入啦，但係個表現個火力咧都係好足夠嘅，根本上係即係亦都係唔錯啦， 根本上係㗎啦。你睇到佢運又有，技術又贏，你運又贏，你都冇計㗎啦。拉科魯尼亞就即係冇。 係啦， 我想抄起少少咧，就話我睇個片段又好，睇啲成個賽程。我不覺得拉波魯尼亞是一個西班牙的球隊，即係我感覺 西甲球隊 係啊。西甲球隊點解咁講咧？因為我哋不嬲睇開嘅，即係個防守冇理由咁 鬆散 啊。而嗱，即係回應翻 BBC 有 MSN 有，即係我覺得呢個其實即係如果大家球隊去比賽咧，如果有準備咧，都唔係困難。但係你話喂，但係喺球隊嚟講咧，我就覺得單調，因為冇理由一隊波踢到去廿幾場波，你都仲係側重喺呢幾個人嗰度。即係如果所謂其中有一個或者有兩個甩漏咧，咁即係大家嗰個入球咧就冇乜保證。即係所以咧就係我覺得呢一個咧，當然佢真係入波嘅，巴里入波，賓斯馬入波。巴塞的即係嗰個，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踢起上嚟，當然睇我哋睇入波機嘅，但係你話如果睇嗰個整體球賽嗰個表現咧，回應翻就話即係我哋嗰個焦點就係斯丹第一場，其實我覺得講笑話，斯丹個仔去帶呢隊，即係呢一場波都得㗎，因為點解咧？那個車頭已經暈咗嘅， 冇錯。 有班個賓尼斯丹，賓尼迪斯咧就即係唔好彩啦，因為佢嗰啲表現各樣嘢令好多人都唔滿意，咁就又令到啲球員都唔滿意，咁所以咧就變咗我哋只要唔要嗰個教練邊個埋嚟咧就得，咁就唔會有個咁嘅情況發生。 其實好簡單，我唔理佢三 R 乜嘢BBC 嗰啲唔理佢，其實呢啲係球迷一個比較去代號嘅啫。咁其實阿芬講係好啱嘅，咁其實唔係佢三個甩漏，後面有甩漏佢哋都唔掂。 係 咁呢個係重要嘅。咁係冇錯，呢場波就話可能嚟講就係喂揾阿豬阿狗落去帶都會贏，我又未必一定係有啲咁嘅，咁即係有好多嘢可能就而家我哋聽唔到嘅，又可能喺更衣室裏面阿斯丹講到嘅嘢俾佢哋。 明白。 而是賓尼迪斯講不到給他們的，我亦都曾經講過，我不會將巴里擺在右邊打咯，因為其實你看到這場球你看到巴里就縮了入中間一點，縮了入中間一點就因為始終是左腳球員，賓尼迪斯還好像在想一些左腳球員打到邊推進去洛賓，他洛賓那個時期，但洛賓都走了，即係你唔可以將洛賓嗰種打法套落去巴里嗰個打法，反為你有翻巴里入去中間咧，或者喺左邊咧，你仲好，因為不嬲以前巴里都係喺左邊打嘅，變咗你而家要將佢個改變要流，所以未必發揮咁流暢。而家可能你好簡單，斯丹俾得到嘅，喂，你唔使理佢，你入中間啦，喺前面啦，或者你係都係有拉翻去邊啦。拉翻去邊咯，將個球場闊度拉開佢，等阿賓斯馬多啲空位，然之後你有速度，你攝入去好快噶嘛，可以，即係你改變咗就已經差好遠啦。 係， 咁斯朗你自己中意走去邊就邊咯，你自由啲，佢可能佢喺佢嘅情況嚟講，我唔依賴你去啊，你幫我帶走啲人，等佢兩個就有機會。 咁 而家就見到有啲咁嘅情況。 嗱，咁而家跟住落嚟嗰幾場波啦，譬如話巴塞隆拿已經4-0啦，贏咗呢個格林納特啦。咁同埋呢個華倫西亞咧就好慘啦，就喺差唔多臨完場嗰陣咧就2-0就輸咗俾個皇家蘇斯達。咁亦都馬德里體育會咧就作客2-0贏咗呢個茨爾達啦。咁令到而家個聯賽榜嘅形勢咧，其實就分別就不大嘅，只係譬如話加利仔贏唔到，再跌多幾級落去咁解啫。基本上係咁而家喺個西甲聯賽形勢嚟講咧，榜首仍然都係馬德里體育會，不過佢係比巴塞羅那打多一場波，就 head 住2分， 就44-42分。咁皇家馬德里咧，其實分別不大嘅，雖然贏咗啫，即係噱頭嘢，斯丹上任就40分，即係頭緊著守住第三、第四，仍然都係維拉利爾39分嘅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去到榜尾嘅位置啦。咁啊，利雲特啊、華力簡奴啊、希航啊呢啲啊，全部都係18、19、20分，20位咁排落去啦，就比。呢一周賽事之後咧，就比上一周有一樣嘢唔同，就係話開始個分數上有分明啦。往時個西甲好恐怖嘅，直情係由第13位開始照20位咧，全部出嚟得爭有2分啫。而家就開始分開少少嘅啦，基本上係咁啊。嚟緊落嚟嘅賽事入邊嚟講咧，就睇下佢哋能唔能夠譬如話都係嗰句説話，若嗰啲。就喺中游入邊，盡量擺脱你哋，就盡量學阿芬所講撳機啦下邊。如果唔係咧，就都幾痛苦嘅，基本上係。咁啊，而家嗱西甲講完之後咧，就到乙甲啦。乙甲嘅戰況上咧就非常之激烈啦，即係開好嘅唔靈，醜嘅靈， 大 師啊！即係正所謂一樣嘢，希望嗰幾隊波生生性性，偏偏就唔生性。我哋個嗱費倫天拿同埋國際米蘭咧就失分啦，真係。咁啊，令到嘅連嗱。先講講嗰個比數先啦，咁就烏迪尼斯咧就係輸咗俾個卡爾比啦，咁啊費倫天拿咧就輸咗俾拉素啦，1-3，羅馬同 AC 米蘭1-1打和，咁文仙尼咧就真係冇辦法啦，對住隆斯索竟然都可以輸咗波嘅0-1啦，咁啊拿波利就5-1大勝費辛隆尼噶，咁啊令到佢係可以上到榜首嘅，咁啊。作客的祖雲達斯仍然持續強勢，贏了這個2-1贏森多利亞。咁喺個聯賽榜入邊，而家嘅排名咧就真係一個大奇蹟日啦，近乎係即係爭少少啦，就仲爭一級啫。嗱，波利咧就將41分就排榜首，第二位咧上下，我哋一路講緊祖雲達斯發生咩事咧，已經去到次席係39分，爭2分。而國際米蘭由上邊跌翻落嚟。同呢個祖雲達斯同分，但係得失球差嘅關係就排第三。費倫天拿又再跌落去啦，就跌到第四，就38分。咁羅馬其實幫助不大，因為其實佢和咗都係34分，比你贏咗都係37，佢將係處於一個咁嘅位置度啦。咁啊，最傷就應該就會係國際米蘭啦，因為佢處於一個幾靚嘅位置嘅， 真係。 咁呢個係。這個咁嘅大奇蹟日，其實呢隊波比起我哋今屆所講嘅車路士啊，或其他球隊，佢真係開頭我都好擔憂佢走到骨臼。如果佢今季能夠攞到第四，我都覺得佢係萬幸嘅。但係點知佢真係上翻去仲係齋班喎。 其實季初雖然係咁講啊，但係我一路都講緊一樣嘢，我反而我唔覺得祖雲達斯有太大嘅隱憂落去，因為佢其實佢係中間。脊骨嗰度掹走兩條脊骨三條脊骨咁樣，變咗佢係冇咗一啲嘢，但係佢喺後防嗰度咧，佢基本上冇變動過噶，即係佢可以變做叫做話我贏唔到波，不過唔會大輸嘅。咁但係亦都唔係話真係贏唔到波，佢係後面點慢慢執翻好個中前場咧，見到嘢啦而家。雖然佢而家仲未係上到最 top fit 喎。所以佢每一次贏都唔會係大勝喎，一球僅勝啊，多數都係。咁起碼但係話呢個都係一個好事啊！我要揾嘅呢個係證明到佢基本嘅班底好好。我配合翻嗰啲嘢，配合翻大家嘅打法，就會慢慢建立翻上嚟。咁你去到季尾攞唔攞到冠軍咧，就其次。咁啊，因為其實喺意甲，我哋初都講緊啦，好反覆噶，一個禮拜又唔同，一個禮拜又唔同。而家你早時期個拿波里又去到喺後面少少，而家嘣一聲又上翻嚟，即係呢啲係層出不窮嘅。咁反為而家你會覺發覺咧，祖雲達斯咧就會穩穩陣陣，佢唔會亂跌咗出去第三，我相信一定喺頭三名嗰度嘅，因為佢嗰個後防嘅打法好穩陣。爭在佢贏你幾多，贏唔贏到嗰個情況嘅啫。 係啊，嗱分咧？ 喺呢個情形，即係睇祖雲達斯就阿李 Sir 已經談論咗啦。我想談論一樣嘢咧，就話當傾偈講笑，拿波利如果冇咗希古恩，將會係點樣嘅球隊咧？ 哇，好凄慘，好凄慘。 因為咧，我發覺咧，希古恩咧真係。在阿根廷就不知點樣，因為佢嗰個表現 唔啱打，可能唔啱打。 但係佢喺尤其是今年啊，佢喺拿波利嗰個表現咧，大家睇片段又好，睇賽事報道， 話手到拿來，昨日對嗰、那個。佢直情扭入去嗰啲人咧，佢好似當意大利啲守衞咧冇嘢咁，而且唔係一次兩次，係三番四次。咁我即係呢個係我啱啱想岔開講嘅就係、是，如果希古恩受傷或者點樣，那波利會唔會即係有咁好嘅成績咧？即係咁，即係大家球迷傾下，即係 絕對真係。而家你會睇到希古恩喺那波利個表現咧，甚至乎係好過佢喺皇馬。 係啊， 絕對。 咁其實絕對係。其實。我理解到會點解咧？喺皇馬可能佢做唔到咁嘢，就話太多星喺度啦，變咗佢冇辦法啦。有啲嘢喺某種情況又要遷就呢個去打佢嗰塊。佢喺皇馬好多時打咗可能係第二個前鋒啊，入咗中間嘅。大家喺拿波利佢喺邊入去？佢變咗好多自我發揮嘅機會。咁啊唔同咗啦，以前係要等人，等人啊，而家我控制，變咗有好多嘢俾我做，俾我去搞，俾我去搞，我處理，我做唔到入唔到去嘅，我俾人嚟，所以變到佢嗰個表現啊，係好過皇馬嗰個情況，即係球員就永遠都係噶，佢喺五粒星嗰扎嗰度咧，得好好都係四星半。 咁啊！ 但係嚟到呢度，我係五星上將啦。係，咁呢個好緊要 啊。咁啊，睇下佢能唔能夠啦。雖然而家言之過早啦，如果拿波里假設性之下攞到今屆意甲嚟講咧，所有拿波里嘅擁趸咧，等同當咗佢係立馬 當拿嚟嘅，再世馬當拿。 因為佢對上一次攞冠軍就係話當拿嗰陣，話當拿冇咗之後都冇攞到冠軍。 其實係啊，拿波里最全盛時期都係。因為馬洛當拿，因為一冇咗佢之後一路係咁上，雖然就未至到落到越早啊嗰啲咁嘅情況，咁但係都未有光彩過。 冇錯。 啊，咁而家睇下啲即係拿波利嘅人等候呢一時刻等咗好多年。 冇錯。咁我情感上都希望拿波利能夠可以今屆攞到嘅。咁就嗱，咁啊講到呢度咧就到此為止啦。咁啊可以踏入呢個香港波嘅時段啦。咁啊，今週嘅香港超聯嘅賽事咧，就四場波非常激烈，亦都有話題，真係亦都同上集所講啦，互相影響得好緊要。 係啊， 整個聯賽榜嘅形勢咧，完全係有一個翻天覆地嘅改變，除咗榜首之外。 係。 咁啊，大家留意第三節香本地波時段，再見。 OK， 拜拜。